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绿岛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 喜欢上一个人，你的内心感觉会是如何的？是有很多话想说，还是有些话说不出口？旅行的过程当中，当你看到别样的风景的时候，当那时那刻气氛对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话它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陈绮贞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11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的旅行从一段好像是戏剧一样的歌曲进行展开，寒鸦少年分为好几段，进入进去吧。 春末去事先有无期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也困真作下的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哇，声势好吵闹，全能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咳嗽，哇，拉开了双肩，瞄准沸腾的时间，走吧走吧，别大声反驳，再让我需要手中上的困兽，感觉到问候，焦黑的眼斗，乱线的图谋，像暴力印记，收敛起这几枚棋在反转，意料和预谋。生旦净丑，谁恶意搀扶放暗箭带路，屈辱当妖妇，谢谢你让我的感 什么值得庆祝，来不及 华晨宇的《寒鸦少年》，这首歌曲的前后的反差非常之大，而且像一幕一幕的音乐剧一般，一点一点的展开，很多的细节点啊。带上音乐去旅行，11:08，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正式的旅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了加拿大，感受了一下加拿大国家公园，还记得吗？加拿大的森林覆盖率高达45%，拥有着像画一般的风景和稳定的生态系统。很少能够有国家拥有如此大面积的湖光山色，而在加拿大你会发现46个国家公园，每一个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令人叫绝的风光。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去看到了有蒂芬尼蓝的湖水，包括还可以欣赏到非常纯净的星空以及极美的极光。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去往的是班夫国家公园。国家地理杂志呢曾经评价班夫国家公园，这个地方永远不会让人失望。还有人说一个班夫可以顶上20个瑞士，这里呢也是加拿大最美的地方之一了。紧接着呢，我们去到了纳汉尼国家公园。在纳汉尼国家公园呢，我们可以看到极光，当然这个公园当中有着大量的温泉、森林、山脉等等，也有着数百种的鸟类、鱼类和哺乳动物，非常的丰富。今天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瓦普斯克国家公园。花丛当中的北极熊绝对是这个国家公园的最大看点了。你会在北极熊在花丛当中看到成群的北极熊，也是颠覆了你对于它们好像只存在于冰天雪地这样的固有印象。瓦普斯克国家公园呢，位于加拿大曼托尼背面的哈德逊平地生态区。这个公园的丘吉尔角呢，被誉为是观赏北极熊的极佳地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稍后将会去好好的看一下这里的北极熊宝宝是怎样的状态，特别是在阳光之下，北极熊宝宝都像是一个个可爱的阳光宝贝一样。听到这首歌曲就来自于王菲《羊宝》。 我错。 王菲词曲创作并演唱的《杨宝》，其实呢就是阳光宝贝的意思，收录在她2003年的专辑《将爱》当中。这张专辑最大的特色就是有许多的二字歌名，比如说《将爱》等于将爱情进行到底，《旋木》等于旋转木马，《美错》等于美丽的错误，《杨宝》等于阳光宝贝。歌曲当中唱到，我错了，希望月亮带给你安慰，你说你要的不是这种光辉。这首歌曲很恰当的说明了，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给出来的爱可能是不对等的，你以为你给出的爱是对方想要的，但其实从对方的角度而言，他并不需要如此。像类似的比如说还有林忆莲的《词不达意》，讲的大概也是这样的关系，你可以理解为是母子之间的一种平衡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是人和人情感之间的一种关系。刚才我们来到了这个国家公园，还记得吗？叫做瓦普斯克国家公园。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北极熊，而且经常会在花丛当中看到非常胖胖的、可爱的、这个身体感觉不是很协调的北极熊。大约有超过1000只的北极熊生活在这个公园当中。秋季的时候呢，北极熊开始捕食海豹的季节。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在雪白的广阔天地之间漫步徘徊。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乘飞机去参观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北极熊洞。而到了秋天的时候，可以在野地露营去看北极熊。看北极熊，你可以一个人去看，寻找一些乐趣，也可以带上你的爱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全新的世界是怎样的。你们在探索整个世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曾经有一些说不出口的话，曾经有一些开不了口的瞬间，都变得自然而然了。 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穿过云层我试着 送到你去，再别问我。 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有时候我们害怕的仅仅是面对本身。但我发现好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更加的释放自己许多，可以让自己曾经很压抑的很不敢做的一些事情突然间变得勇敢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出发吧。前方我们到达的这个国家公园呢，叫做贾斯伯国家公园。贾斯伯国家公园呢，是多吉山公园当中群最大的国家公园。无论是想寻找大型野生动物的缩影，或者仅仅是想在阿塔巴斯卡河上尝试漂流，又或者只想在无人的小湖边静静地躺卧着去仰看蓝天白云，贾斯伯国家公园都可以实现我们所有的期望。要注意，这里还是世界第二大暗夜星空保护区。想象一下，现在不是上午的11:21，而是来到晚上11:21。如果此刻的天气不太好的话，来到贾斯伯国家公园，你会发现这里的暗夜星空保护区太美了。我们可以仰望布满繁星的天空，夜间峡谷之旅呢，在自然天体的映衬之下，也会显得更加的迷离诱惑许多。接下来这首歌曲很有意思，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鱼，是一只离开水的鱼，不断的在寻找，寻找一个目的地，寻找一个人，寻找一个方向，寻找一段旅程。可是换言之，我们每个人其实不都是这样的一只鱼，你说它是在自由的穿梭也好，其实有的时候只是无奈的一直往前游。喂， 我是一只离开了水的鱼，离开了你，无法呼吸。我努力靠近命运深海，无力抗拒，哦，奔向你，一颗心在你怀里。

早晨到上午，除了东南部地区还有小雨外，大部分地区降雨区域结束。早晨由于空气湿度大，本市有轻雾或雾，大部分地区能见度1到3公里，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受弱冷空气影响，能见度逐渐好转，大部分时间适宜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东南部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大型原创史诗音乐剧《简氏夫人》目前在第2届老舍戏剧节上首演，剧中融合多民族文化，令人耳目一新。该剧是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资助项目和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资助项目，剧中以朱元璋初见大明为背景，聚焦其维吾尔族义女土叶公主与汉族通婚的心路历程，阐释民族团结的主题。总导演吴彤表示，该剧比近年来大家所认知的北京曲剧更为戏曲化，更强化戏曲的武功四法，全方位凸显戏曲本体的唱念作答属性。因为故事情节涉及多地多民族，该剧舞台视听语言也格外丰富。在语言方面，该剧将北京的语言文化、湖南常德方言文化和新疆吐鲁番方言文化结合起来，音乐风格则将北京曲剧与湖南民歌、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风格结合起来，另外还有大量民族歌舞和服饰穿插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演员阵容十分强大，集结北京曲剧团几代精英，可以说此剧演员阵容亮出了当下北京曲剧界的全部家底，也是最高水准的全面展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很熟悉的旋律，在本时段旅行开始之前，轻轻地说给你听。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也有回去的我。 我大干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真的愿意，付出所有也要保护你。在一起，时间继续流逝，请记得我有多么的爱你。 想象一下，此刻我们一边听着陶喆的这首《就是爱你》，一边躺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加拿大的贾斯伯国家公园，还记得吗？这里说过有着世界第二大暗夜星空保护区。抬头我们会看到布满繁星的天空，夜间峡谷之旅在自然天体的映衬之下显得是如此的魅惑，而那样的魅惑配上这样的《就是爱你》，就是当下你们彼此的心境和那种氛围。来到贾斯伯国家公园，你会发现公园内超过 97% 的地区呢被评定为是自然保护区，当然目的就是保护大型动物们和1300多种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与此同时呢，经过多年的发展，贾斯伯国家公园呢已经超过1000公里的各种难度的徒步山径，所以如果喜欢冒险，喜欢徒步旅行的话，来到贾斯伯国家公园，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乐园了，有很多很多的线路提供给旅行者使用。当然在这些线路当中，你可以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方式，最有你的个人 style 的感觉。 Taylor Swift Style，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走，请别再用什么身体语言寒暄，我不懂如何停止这荒蛮的仰望，没有哪个人会永远单纯，亲爱的如果已不再亲爱，切莫错过在我书信前生活，连续要去懂，或许我习惯凄美的角色，慢慢去学会慌乱的幽默。 后面这段独奏其实跟这首歌的歌名《荒蛮的幽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歌里面唱到，这荒蛮的幽默没有哪个人会永远单纯，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伤感。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多少的转变，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转变让自己变得更好，有的时候一些转变会让自己感觉到很无奈的一件事情。11:49，接下来我们跟随李荣浩， 一张褪色的照片， 踏上一条老街，点上一杯你习惯的饮品， 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久久的后院， 回到一段往事当中去， 水袖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的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点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相似的感受，每一次回到你熟悉的老街上，就感觉时光好像停滞了，多少年过去，你还是当初的那个自己，在这条老街上继续的漫步，继续的经历很多的故事。11:52，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啦。老街继续跟随李荣浩好好的走一走逛一逛，拜拜。 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响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景，手里的那一张戒指，模糊不清的钞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 做新人王丽人经验来袭，用歌声治愈疲惫的人们，请听首播主打歌曲《你是答案》。 终于说出口，明白原来幸福是没有缘由，曾经的懵懂，漫漫长路相伴的日子里，心甘情愿被看透，过往的沉重像每条分不清的分岔路口，向左或向右，你的出现让担忧的心不再捉摸不透。你是答案，解答了陌生情字如初的感情观，你是答案，让每一个伤心似的糊涂被揭穿，有好几些年渐渐淡出发。